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啊！嚟到咧2014年嘅第一集《一剧之本》，继续有我赖慧玲 Winky 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阿初，咁啊好耐冇见你啦，旧年嘅事啦，已经系。 系啊， 咁啊过咗一年啦，咁啊。今年呢我哋不如有一个新目标俾大家。 有啲咩新目标你 不如我哋今年睇多啲戏啦一齐。 我已经越嚟越睇得多喎。因为呢个节目我平时真係其实开始忙啊，真係睇少咗戏。但係而家真係睇多咗，因为我哋要做节目嘛。 係啊，因为有时总结一下呢，即係譬如回顾我哋嘅2013年讲得都比较多嘅，可能係一啲 classic, 一啲经典嘅剧目啦。咁嚟緊呢我哋试下呢，就或者各位听众你都可以，如果有啲咩剧本呢你想下初再讲多啲啊，你都可以提议俾我哋，又或者我哋自己呢去睇多啲电影啊，我哋之前讲嘅电视剧啊，咁依家坊间有嘅一啲剧目艺术品啊，我哋都可以睇多啲返嚟讲好唔好。 绝对想啊，我想讲多啲，特别係即係而家上演緊或者最近上演咗，大家容易睇到真係一个制作嘅，不论係电影又好电视也好，舞台剧也好，我觉得咁样好似即系听众会容易啲明白我哋讲紧啲乜嘢， 即系贴近啲。 系啊，因为我攞住啲好多啲 classic 嘅剧本，啲经典嘅剧目咧，讲完之后，大家又可能未必系咁神心走去专登揾本剧本睇下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电影嘅话，好可能你当系平时娱乐，咁你都睇咗啦。咁好似就容易啲入口咁咯。 即系又或者我哋上个礼拜嘅低俗喜剧啦，即系听完都可以睇翻低俗喜剧都好容易。易揾到啦，咁样咯，好啊，咁啊嗱，如果展望今年2014年啦，我见到咧即将会有好多音乐剧，系咪阿初？ 你意思是坊间定系？ 坊间 哦，系， 或者呢个宇宙都系嘅，呢个宇宙都有好多音乐剧播紧，成日上演紧啦，好多经典嘅剧目啦。咁嚟紧香港咧，都有好多经典或者系新创作嘅剧目都会上演嘅呢个音乐剧系。例如嚟紧会有《1941的女孩》啦，遇上《1941的女孩》啦，咁啊呢个我哋喂值得讲下。 系啊，呢个我可能我哋迟啲睇咗，我哋又再讲。因为我上一次睇都已经系好多年前啦，我都开始有啲模糊啦。 系啊，我嗰阵时都应该系几岁或者系未出世咁样咯。 你咁老啦嗰阵时，咁唔紧要啦。咁我哋睇翻呢个新呢个制作，系啊，然之后我哋又再倾下啦。 又得啫，咁啊嚟紧仲有 Dogs 啦， 系啊 Dogs 啦， 系啊 Dogs 又系一个，一 Dogs 个背景系点噶？ Dogs 系啊，我知道系啊，方家王佢就即系佢处心积虑咗好多年噶啦。 处心积虑 系啊，呢个谂咗好耐啦。佢系一个佢谂出嚟嘅故仔嚟嘅，就系讲关于狗啦。太多我唔详细讲啦，因为佢都唔想讲嘅。但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啊，我都好想去睇下。 佢唔想讲啊。 佢 我更加想邀请佢上嚟讲，如果咁样 系啊，好啊，因为系佢同埋阿刘浩翔两个人一起落手落脚，自己要落手写，刘浩翔又帮佢手一齐写咁样嘅一个剧本。咁我听落去个故仔都相当有趣嘅，或者我哋可以迟啲咁邀请佢上嚟讲下都得。 又得啫，好啊，好啊。咁啊嚟紧咁多音乐剧啦，不如我哋今日咧就重点讲下音乐剧系啲乜嘢嘢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其实音乐剧我哋可能成日觉得有好多歌啦，好多歌串连住个戏啦。咁但系其实同我哋平时讲开嘅一啲舞台剧剧本，即系啲话剧，最大分别系啲咩呢？ 我自己唔系一个音乐剧嘅专家啦，虽然我都好中意音乐剧呢一个表演嘅模式。咁但係要好深入咁样讲我都唔夠膽随便讲，我只可以就我知嘅咁样讲下。音乐剧其实如果你话讲个源头呢，其实就应该系歌剧嚟嘅。即係好多时我哋都会混淆咗歌剧叫 opera。或者音乐剧我哋叫 musical。呢两个媒介其实系有啲唔同嘅。第一就系嗰个唱法好唔同啦。即係声乐上。 佢哋點樣用佢哋把聲係完全唔同。但係一開始咧，其實由好耐之前已經係一直都有啦，一個西方嘅一個傳統嘅，好似我哋中國人有我哋嘅大戲咁啊，鬼佬有鬼佬嘅大戲，我哋就叫做即係 opera 咧。如果我哋講傳統嘅歌劇話咧，多數咧係意大利文啦，或者後來有一啲係德文嘅、法文嘅歌劇都有出現啦，但係都係後來嘅事啦，主要都係一個意大利文為主嘅歌劇。咁但係去到美國咧，咁美國慢慢輾轉發展咗一樣嘢出嚟，就係由呢一個歌劇演化咗出嚟嘅一個咁樣嘅表演模式，就叫音樂劇。我哋叫 musical，或者有陣時有一啲其他嘅翻譯咧，或者其他嘅講法咧，叫佢做歌舞劇。都有嘅，有人咁樣叫嘅。咁但係我哋籠統地而家我哋叫音樂劇啦。但係我覺得其中一樣嘢真係同大家搞清楚先，特別係嗰啲真係自己係唱 opera 嘅人咧，佢哋就好驕忌啲人咧。點解你將音樂劇同我哋歌劇混為一談啊？完全係兩件事嚟嘅，唔係邊樣高邊樣低，只不過係真係兩件事嚟嘅。咁就呢個就係第一喺個語言上最大嘅分別啦。咁當然去到而家就世界各地都有音樂劇啦，又或者係美國嘅音樂劇輾轉亦都去到其他嘅地方嗰度，然之後呢就用唔同嘅語言去演出啦。就喺我哋亞洲區為例，最出名嘅就當然係韓國啦，點估都估唔到係韓國。論亞洲咁多個地方呢，我諗翻譯美國嘅音樂劇用佢哋自己嘅語言嚟做咧，最多就應該係韓國，跟住就應該係日本。 咁啲歌咧，佢哋翻譯成韓文咁唱。 係啊，係啊，係啊，係有㗎。我記得我都睇過㗎，我喺韓國我都睇過，又想睇下你搞乜嘢。咁但係好得意啊，因為即其實每一個語言咧都有佢自己個文化嘅特色，你好難翻譯咗之後就照做咁啊。有機會可能我呢個節目都需要講嘅，就係、是、有一啲劇本我哋翻譯咗之後，你究竟點算？但係今日我哋唔講呢個問題住啦。咁但係就韓國、日本係最多做一啲翻譯，原本係美國嘅一啲咁樣嘅音樂劇嚟做嘅。咁我哋香港咧，就我印象中咧，就係、是、最早期當然就係King Sir 啦，King Sir 就將幾個音樂劇係帶咗嚟香港，亦都翻譯咗成廣東話，係唱亦都係唱廣東話嘅歌詞、啊。 我最記得係油脂啦 ，Grease 啦，油脂啦，Jason Dolls 啦，即係都有一啲唔同嘅音樂劇係帶咗嚟香港。咁輾轉去到近年啊，即係都唔係近年啦，都係講緊十幾年啦，可能都已經有嘅。一開始就係演戲家族啊，其中一個佢哋亦都係叫自己做香港旗艦嘅音樂劇劇團，因為佢哋最主要係做音樂劇，亦都做咗好幾個相當出色嘅音樂劇。而我自己其中最有印象嘅一啲咧，就係包括嚟緊佢哋會再重做嘅《遇上1941的女孩》啦， 係啊， 仲有另外一個係驚為天人。我當年睇完之後，我話哇！即係香港終於有人真係做到音樂劇啦！佢哋當日應該佢嗰個版本叫《四川好人》，因為都係布萊希特嘅劇本嚟嘅。 我好記得係葵青劇院個台識得轉咁樣噶嘛。 係啊，我記得。當然啦，個演出我亦都好記得，但係我最打動我嘅，或者我最認為嗰、那個哇，呢、這個真係我認為係一個 musical， 係一個音樂劇，就係啲音樂。因為始終到最後，因為音樂劇，如果你有人同你講話，我哋去睇套音樂劇，但係啲歌唔好聽嘅。咁你一定唔會去睇啦。 咁不如睇話劇。 係啊，唔係不如睇話劇啊，不如唔好睇啊。因為音樂劇嘅主角好多時都真係嗰個音樂。咁但係咧，即係呢樣嘢，我諗特別係喺我哋嘅節目入面講嘅時候咧，就要有一樣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我自己認為嘅音樂劇係如何先至會係即係叫行得通，或者真真正正嘅音樂劇咧。我諗翻喺我細個嘅時候，因為我自己有一啲音樂嘅背景啦，細細個就已經開始有人，你咁中意做舞台劇，佢咧不如你搞音樂劇啦咁。咁我細細個好斗膽啊，嗰陣時啊乜都夠膽死咁，好啊咁啊自己寫啦，咁啊寫下歌啊，咁啊填埋詞啊，咁啊做咯。喺學校嘅時候，嗰陣時啊不知天高地厚啦，咁啊照做啦，咁啊。一落手落腳做嘅時候，死啦！原來難得好緊要，因為嗰樣嘢同我哋平時寫普通嘅歌啊，或者係當係流行曲先算啦，個要求係高好多。因為你嗰個歌詞唔係淨係一個抒情， 係啊， 亦都唔係淨係講故仔， 係 要幫助個劇情推進。 係啊，係啊， 甚至係你諗下，我哋而家寫個劇本啊，入邊如果有個人佢突然間有一段獨白係兩板子嘅，三分幾鐘嘅。你都唔知點算啦，但係而家要有一首歌，如果係一個人唱三分幾鐘， 咁你点样令到个戏都系继续有起承转合咧？继续佢都系推进咧、或者继续系有交流咧？即系戏剧上有要求，如果系两个人，甚至系睇 musical， 我谂大家好多时都会见到有啲三个人重唱搭住重唱嘅、可能三个唔同嘅角度，佢哋三个人讲紧同一件事，又或者三角关系，佢哋点样用音乐、用歌词、用唱歌去表现咗个戏，又表现咗个关系，你谂下嗰样嘢几咁复杂，所以到而家咧，都好多人就系佢认识我之后，成日都话：，你又咁中意音乐，你又写下嘢，咁不如你写音乐剧啦。我真系唔敢，我掂都唔敢谂掂，因为我知道嗰样嘢真系有几难啊，所以我唔敢随便掂呢样嘢。特别系广东话，大家都知道噶啦，广东话填词真系太难啦，呢样嘢真系太过专门。 系啊，所以我哋香港有一对孖宝咧，即系真系好劲啊！佢哋啊， 高世章 同埋 阿岑伟忠， 系啊，好犀利佢两。我始终即系佢哋创作音乐剧咧，系真系即系演戏家族好多音乐剧都系佢哋两位创作啦，一个系作曲，一个系填词，甚至乎之前嘅电影《如果爱》啊，都系佢哋去创作。 我哋喺 个 节目都提过啦，《如果爱》我都系好中意啊，嗰个电影。 咁好啊，嗱，我哋今日就话讲音乐剧啦，纯粹就唔可以净系讲音乐剧背景嘅，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欲出啦！我哋今日要讲嘅音乐剧咧，就系《歌声魅影》啦，《Phantom of the Opera》啦，错系咪？ 系啊，亦都系因为呢一个音乐剧啦，系令到好多人将歌剧同音乐剧混淆咗啊！因为呢个就叫《The Phantom of the Opera》，跟住 Opera 呢个字亦都喺佢个戏，佢个戏名入边已出现咗。跟住啲人就成日捞乱咗。不过又再加埋，系因为呢套音乐剧入边啊，有某一啲地方咧个唱法咧系真系一啲 Opera 嘅唱法嚟噶、所以令到啲人好混淆嘅。 因为佢哋嘅背景都系上演紧一个 Opera 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 讲翻啦，其实咧好多西方嘅 musical 咧都唔可以少咗呢一位作曲家啦 ，Andrew Lloyd Webber， 安德鲁莱， 系啊系啦系啦，就系佢啦。咁好多嘅 musical 都系佢创作，甚至乎咧，佢就创作咗好多人就讲话系续集嘅《Love Never Die》啦。但我哋今日嘅重点咧就讲翻《Phantom of the Opera》先。 咁呢个《Phantom of the Opera》咧，作曲嘅当然就系头先提咗嘅 Andrew Lloyd Webber 啦。咁佢亦都有帮手编剧嘅，同埋咧另外一个咧就系 Richard Stugall， 就两个人就帮手编剧嘅。 系， 跟住另外咧。一个 musical 咧，歌词好紧要啦，就系、Charles Hart 同埋啊头先提过嘅 Richard Stugall， 应该喺后期咧都改编咗少少嘅歌词， 就形成咗呢个经典啊。咁啊，呢一个音乐剧咧就喺1986年嘅时候就第一次上演咗啦，到依家咧亦都系继续上演紧。 应该系而家有纪录最长寿嘅 musical 做 嘅，多过 cast 噶嘛， 已经超越咗 cast， 好夸张呢个。咁啊，不如我哋讲下个内容先啦。 好啊。歌声魅影啊！呢套音乐剧咧，一开始第一场系咩嚟嘅咧？第一场咧，其实就系一个拍卖会，就已经系发生咗嗰个歌剧院呢个鬼怪事件，已经过咗好一段日子噶啦。就有一个拍卖会，咁啊攞啲嘢出嚟拍卖啦，唔同嘅嘢。咁其中就拍卖咗有一个音乐盒啊，就系、有一只一个好似诶马骝咁样嘅形态喺度打紧一个查查嘅一只马骝咁样一个音乐盒。咁就系俾一个人头得做啦，就系、呢个 Victor Duchamp， 就系嗰个Rule 罗尔。 系 呢个就系个戏入边其中一个好主要嘅角色啦。 好老嘅一个绅士啦。 系啦，好老嘅一个绅士，嗰只头得咗呢一个咁样 嘅音乐盒啦。 跟住第二样嘢要拍埋咧，好紧要咧，就系、一个水晶吊灯， 系 佢一提起呢个水晶吊灯，就系话呢盏水晶吊灯咧，就系当年咧盛传呢一个有鬼魂出没嘅时候咧，嗰盏曾经喺上面跌过落嚟嗰一盏水晶吊灯，咁而家咧已经系修复咗啦。我哋仲专登咧，而家有电啊嘛，咁我哋咧就用咗啲电咧，令到佢咧就可以着翻灯，就可以咧好似昔日咁样咁光辉，俾大家睇睇先。 系 咁一俾大家睇就起主题曲啦，跟住就一路咧就 flashback 就翻去以前咁。咁样就好似就去翻到咧，当日咧就系呢个剧院咧就喺度排练紧一套真系歌剧啦，唔系 musical 啦，排练紧一套歌剧。咁女主角喺度唱紧啦，突然间就唔知点解个布景咧就冧咗， 就差啲就砸亲佢咁样噶。咁然之后哎呀，一定系嗰只鬼魂又出嚟搞搞震啦，我唔做啦，我都系唔做啦，黐线噶呢啲咁，跟住就走咗。咁就喂点算啊？冇咗个女主角，我哋都要做喎。喺呢个时候就突然间就有一个女人走出嚟啦，就系阿 Madame Julie 就是、走出嚟，佢就话：哎，我知道有一个人就好适合做呢个角色嘅，就系、是、我哋咧有一个咧，佢平时咧就只不过喺后面跳芭蕾舞嘅啫。咁但系咧，佢就已经一路系俾人训练得好好噶啦。你叫佢出嚟唱俾你听啊，咁啊。跟住啲老板就系唔系噶咁啊。即管俾佢试下咁样，点知一唱就惊为天人，就即刻就俾佢担演呢个女主角啦。舞台上面一转就已经系直情系演出紧啦。 哦， 咁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坐喺包厢入边嘅观众，亦都系呢个剧院嘅其中一个最大嘅赞助商啦，甚至系老板啦、就系、是、一开始拍卖嘅时候嗰一个人，Ru。就是 那个老绅士啊， 系啦，那个老绅士，原来咧佢就系咁样重遇翻呢个 Christine Daae， 就系嗰个女主角。 点解叫重遇啊？ 因为咧佢喺佢唱呢一首歌叫 Think of Me， 即系、你 好出名啦， 谂起我啦，系啦系啦，呢首歌就叫做你谂下我啦咁样嘛。咁佢就系突然间，咦呢一、這个名咁熟嘅呢一把声，哎呀我认得啦，呢一个女仔就系我细细个就已经识佢噶啦。咁跟住佢一唱完呢只歌，所有人就热烈嘅掌声啦。 因 为 Christine 翻到去后台嘅时候， 系 咁啊，同啲人寒暄啦，啲人就问佢：喂，点解你会唱得咁好噶？你系点样？咁佢就讲，其实系有一个叫 Angel of Music， 一个音乐嘅天使啊，就系、是、一路帮助佢嘅。咁、但系就佢话系佢爸爸同佢讲嘅，有个音乐天使就系一路帮佢嘅。咁就亦都一路教佢唱歌，佢唱歌唱得好好啦，但系佢就唔可以话俾人知佢系边个嚟噶咁样啦。到最后咧，就系头先个老绅士咧，即系而家年轻版， 即系罗尔啦， 罗尔啦，佢就走入嚟，佢话：，诶、我认得你啦，我细细个就识噶啦，我终于都记得你系边个啦。咁啊，喂，而家唔好咁多，即刻食宵夜。咁啊，两分钟之后我等你，跟住就走咗。但系佢话唔得，因为咧呢、這个 Christine 咧系一路都应承咗 Angel of Music 咧，就系佢唔可以随便咁样周围去啊，佢又唔可以成日走去玩啊，佢一定要好专心咁样学音乐啊，所以佢就唔可以出去噶。 系 咁喺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咧就呢、這、一个Phantom 咧又再出现啦。就是将这个Christine 呢就带咗入去劇院嘅下面，即係个地牢度啊，就有一个迷宫嘅、有一个迷宫咁带佢入去。呢一段呢就係起咗成套戏嗰个主题曲呢，就是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就成个过程咁佢一路就走咗入去个迷宫度，去到个迷宫入面。咁然之后呢就呢度就係嗰个Phantom 嘅屋企啦。咁就中间亦都好靓啊，因为佢描述到嗰度有个湖啊，周围好多蜡烛啊，咁样好靓嘅。咁去到佢住嘅地方，呢、這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咧，就唱咗一只歌，就叫 Music of the Night。呢只歌咧就系同 Christine 讲，就系话：哎呀，我其实一路都对你好好噶，你又睇下呢度，我俾晒我所有最好嘢你，你认识一下呢一个新嘅地方，你以后都唔好走啦。佢其实就一路都暗恋 Christine， 但系就想佢留喺度啦。咁但系咧，当然咧，剧院嘅人就系、是：哎呀，死啦！突然间我哋 Christine 又唔见咗添，点算咧？咁样。咁但系到最后咧，呢、這个 Christine 咧做咗一样乜嘢咧？就系、是、佢揭开咗呢个 Phantom 个面具啊！因为 Phantom of the Opera 大家都记得就系嗰个 poster 就系一个面具嚟噶嘛，好多时呢个面具就系嗰只鬼， 即系 Phantom 啦， 系啦，佢嗰个面具嘛，咁佢揭开咗就发现佢原来系好丑样嘅，即系烂面嘅咁啊， 好公平啊个天真， 咁有才华但系烂， 好似你咁啊， 唉，都系咁啊，差唔多啦。咁 anyway， 咁总之啦 ，Christine 就俾佢吓到好惊啦，然之后呢个 Phantom 就辗转就要送翻去走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剧院就一路喺度头痕紧啦，就系、是、喂点算啊，我哋冇咗个女主角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哋突然间就收到一个资料，就系、是、有一个少少嘅告示咁样啦，就传到嚟佢哋手上一封信咁样，就话俾佢知，喂，第一就系、是、咧 Christine 已经翻咗嚟啦。第二就系咧，请你哋遵照我嘅要求，你哋照做。第一就系 Christine 要做女主角，平时做紧女主角嗰个咁样嘅女人咧，就唔该麻烦，佢就负责做嗰个唔使出声嗰个侍从，咁啊好啦，咁啊，跟住仲有你哋未出粮俾我。佢系系啊，成套戏入边佢成日叫佢哋出粮噶， 出粮俾 Phantom。 系啊，佢仲有好高人工噶，我唔记得咗几多啦。仲有就系佢哋都提嘅话，仲有记住呢个 box number five， 即系第五号包厢，记得永远都要丢空，因为嗰个包厢咧系俾佢自己阿 Phantom 嚟睇戏嘅，你唔可以俾人喺嗰度坐。 哦、okay ， 咁卒之佢哋就话黐线啦，我睬你都嘥气，我哋照做。咁啊，阿 Christine 就继续做嗰个唔使出声嗰、那个 侍 皮啦。咁啊，平时做开女主角嗰个，梗系继续做女主角啦，做乜鬼啫？ 剧院应该咁谂啦。 咁啊，当佢冇到啦。点知咧，到真系演出啦，就呢个女主角咧，突然间咧唱嘅时候咧， 就把聲好沙啞，就突然間係鵝公喉，突然間怪聲咁啊，唱唔到， 咁突然 係啦，咁就話係呢一個個 Phantom 咧嘅魔法，就令到佢咁樣啦。咁之後佢哋就好驚啦，然之後就被逼個演出係中止咗，跟住咧又專登咧個老闆又就出嚟，唔好意思，我哋而家跳就冇俾大家睇啊，唔好意思啊咁樣，咁就打咗個圓場啊。咁喺呢個演出嘅呢個混亂解決咗之後呢，呢、這個羅爾就帶住呢個 Christine 呢就去咗個劇院個天台度，然之後唱咗其中一隻都真係相當鼓著人口，到而家都成日有人卡拉 OK 攞嚟唱嘅 Oh I Have So Few 啦。咁啊叫做互訴佢哋對大家嘅愛意，然之後就決定兩個人以後都會喺埋一齊。但係到最後就係呢隻歌呢就仲有一段呢就係 Phantom 就走出嚟唱，就係話哎呀我已經俾曬我可以俾你最好嘅就係我嘅音樂啦，點解你咁對我啊？咁佢就好唔開心。咁呢個第一幕就係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戲劇就有佢。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第二幕啦，第二幕一开咧就系、是、半年之后，劇院就开一个化妆舞会啦，就大家喺度戴晒面具咁啦。佢嗰度有一只好重要嘅歌，就叫 Masquerade， 即系化妆舞会啊。咁就呢只歌亦都有少少咧系暗讽呢一个 Phantom 啊。暗讽呢个鬼魅啊！ 暗讽佢咩咧？ 就系长期戴住个面具都冇人知佢系边个嚟噶啦，就系咁样嘅一个古仔啦。但系到最后唱呢个歌嘅时候咧，就喺佢哋当中就有一个人戴住个面具，佢哋冇人知道系边个嚟嘅。但系佢一唱就系话：，喂，你哋有冇挂住我啊？你睇嚟唔系好听话喎。咁就佢哋就好惊啦，唔知点算。咁到最后呢个 Phantom 又再系讲翻嗰阵嘢，就系我而家写咗个新戏，就系呢个唐王啊。我写咗个新戏就要做啦。咁你知点做噶啦？边个人做咩角色你知噶啦，系咪？同埋记得出粮，同埋五号包厢刘永贺啦，都系最紧要就系呢样嘢啦，系咪？跟住就消失咗啦。咁但系跟住咧，嗰啲人就死啦，佢又嚟咯，咁点算啊？咁佢哋咧就谂住设一个局咧，就捉咗 Phantom。咁佢哋就真系排练演出呢个 唐王啦， 就演出呢个唐王啦。咁喺演出唐王嘅时候咧，佢哋第一样嘢就系肯定所有门都锁好晒，冇人可以离开到剧院噶啦，全世人嚟封锁晒成个剧院，跟住真系演出啦。真系演出嘅时候咧，平时呢个歌剧院嗰个男主角嗰个叫肥佬啦，肥佬就系饰演男主角噶嘛。咁你知道唱歌剧嗰啲好多都系好大只嘅， 好有中气噶嘛， 即系 Carvotti 啊嗰啲咁样。咁但系 anyway 啦，到正式演出嘅时候咧，点知嗰个男主角唔系平时个男主角，就系 Phantom。佢自己走咗去做个男主角，就唱咗一隻歌，就嗱呢一隻歌系喺《唐王》呢套戏入边噶，严格嚟讲系系戏中戏嚟嘅，就 系、 是、佢演出紧《唐王》嘅时候唱一隻歌，《 唐王》入边嘅歌 系啦，嗰隻歌叫做《The Point of No Return》， 系 即系冇得翻转头噶啦 ，OK， 就已经系去到咁佢唱呢隻歌嘅时候，呢、這个 Christine 咧就慢慢就发现，咦？点解同平时有啲唔同嘅？到最后就发现，哎呀，原来呢个系 Phantom 嚟噶。喺呢个时候咧，Phantom 就捉咗佢，就走翻去个地牢度，然之后就逼呢个 Christine 要嫁俾佢。 系。 咁到最后咧，就系呢一个罗尔就嚟到个地牢度啦。因为头先咪有个 Madam Jerry 就识路，咁就带佢，我带你去啦，去个迷宫嗰度就想办法救翻阿 Christine 啦。咁样就去到个迷宫度，就见到佢哋两个。咁呢个罗尔原本系谂住救佢嘅，点知咧，因为呢个 Phantom 识魔法噶嘛，咁就用绳索咧就箍住佢条颈，就吊起 佢。魔法就系绳索箍住。 系啊，呢个最出名，最出名嘅魔法就系绳索噶啦，好、 okay. 出名嘅。咁啊，但系 anyway， 总之到最后就系吊住咗呢个罗尔之后咧，呢、這个 Christine。竟然咧就系因为佢怜悯呢个 Phantom， 即系呢个鬼魅咧有几咁惨，有几咁可怜咧，咁佢就系揽住佢，亦都系锡咗佢嘅。咁、到最后咧，呢个 Phantom 亦都因为咁样咧，佢就诶、哎、算啦，我放过你啦，你哋离开呢度，以后唔好再记得我，以后唔好记得呢件事啊，我会自此消失。跟住到最后，佢就坐咗喺张凳度，然之后用佢自己嗰件斗篷咧就笠住咗自己。咁跟住有人再嚟到呢度搜寻嘅时候咧，就净系见到块布一揭开。就淨係得翻個面具，咁 Phantom 就自此就消失咗啦，咁、那個戲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哦，係一個好浪漫、好感人嘅故事啦。阿初，我想咧，我哋咧每一個劇本都試下玩個遊戲，勁猜誰是主角。 啊，呢、這个系好好好嘅、 我觉得头先我谂咧，呢一个 Phantom 呢一个剧本咧，都几得意啊。嗰、那个主角嘅角度都可以有得斟酌下。嗱、啊，我试下讲咯，好紧张啊，好紧张，好紧张。我觉得系 Phantom。 哦，点解咧？ 好惊啊！我真系好惊，因为 Phantom 嗱，首先啦，个戏名叫 Phantom 啦，通常戏名就系讲紧嗰个主角嘅故事噶嘛。嗱，咁然后 Phantom 咧就系佢喺呢一个剧院里面，佢中意 Christine 到最后，佢决定离开，佢有一个好大嘅 change 啦。而 Christine 同埋佢身边阿罗尔呢啲，全部都系影响紧佢嘅一啲其他嘅重要角色啦，都系。 系啊。 嗯，所以我觉得 Phantom 系主角得唔得啊 ？OK。 咁仲有咩其他可能性先？ 仲有啊，Christine 咯。 系咁， 冇变过嘅。 冇变过咩？冇变过，你讲清嗰啲啊。 唔系，咁佢由始至终啊，都唔系嘅。佢真系对阿 Phantom 系有爱慕嘅，因为觉得呢个人教佢唱歌，虽然系好似好神秘咁，到最后见到呢个人逼佢结婚啦，但佢都选择系对佢好嘅，爱慕佢嘅系，唔算好大嘅 change， 系，OK， 咁然后罗尔啦，罗尔唔大 change 啦，由头到尾见到佢认得呢个女仔，跟住都好爱慕佢啊，结婚好正常咁发展落去啊，咁所以系 Phantom， 对于我答我都应该会答系 Phantom 嘅。 啊惊！我记得有一次答错咗。 系啊，你其实你成日都答错噶。 系啊， 唔紧要啊， 好刺激啊！我 觉 得。 但系咧，呢一个戏咧，个主角话，即系我而家咁样去分析，我就觉得系个 Phantom 啦。但系其实如果真系论剧本嚟讲咧，系都有啲松散噶。你谂下，一开始咧咪有个嗰个拍卖会嘅。 系咯，嗰个系罗尔去回顾佢个 story 啊嘛，然后佢嘅故事啊嘛。 咁当然啦，喺嗰个拍卖会入面有两件好重要嘅道具，第一就系嗰只马骝打叉叉嘅马骝啦，音乐盒啦，同埋嗰个 chandelier， 即系嗰个吊灯啊。你呢两样嘢系喺佢个拍卖会入面有出现过啦。 系啊。 而喺 Phantom of the Opera 呢个古仔入面，呢两个重要嘅道具亦都分别喺唔同嘅地方度出现。过嘅，特别系嗰个音乐盒，因为嗰个音乐盒其实系有几次出现过嘅。咁当然啦，嗰个吊灯亦都好重要啦，因为系最恐怖嗰件事就系佢演出紧嘅时候，突然间成个吊灯车落嚟， 系啊，会跌落嚟啊嘛。 系啊，咁呢个 亦都系舞台技巧上面好出名嘅一个技巧啦。 冇错。 但系咧，嗱，如果我睇翻好多我哋之前睇嘅一啲剧本，唔好讲音唔音乐剧主啦，即系永远咧都会系好多时都系个主角去回顾佢自己过去嘅事，令到好似对佢产生咗啲影响，变成呢个头先我哋叫做prologue最开始嘅现今呢个佢成立咗噶嘛。但系如果呢个故事嗰个主角系喺翻 Phantom 喺翻嗰个魅影嗰度啦，咁点解会一开头会有呢一个 prologue 咧？ 咁啊，你话俾我知点解会有嗰个 prologue 啦？即系我谂我想讲嘅系两样嘢咧。第一样嘢就系嗰一段咧系有少少冇咗都得噶，你谂下嗱 系啊 嗱。不过我亦都讲下佢有嘅时候嘅，其实佢有啲咩功能系出现咗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佢嘗試用一個倒敍嘅手法咧，同埋咧，佢用一樣咁樣嘅嘢，就係話嗱，呢一盞吊燈咧，就係咁，曾經係有件咁樣嘅古仔噶。嗱，呢一個咁嘅音樂盒就係我哋喺地牢度咁樣揾到，竟然仲用到啊，竟然仲會出聲啊！即係佢令到呢樣嘢咧，係製造咗個懸疑，同埋將嗰個古仔啊。大約嘅事件咧喺呢度咧開始提咗出嚟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主要嘅、 啊、 功用，佢係咁樣嘅。咁但係好不幸地呢，因为呢一个罗尔呢，呢、這个而家我唔会叫佢做男主角啊，但係佢係一个重要嘅角色啊，佢喺呢一场度出现咗呢，咁又导致个戏就真係有啲乱乱地。如果我作为一个导演或者我作为一个观众呢，我都会问，咁点解要有呢场戏啫？点解要有佢啫？即係点解唔系第二个？点解唔系 Christine 啫？不如系 Christine 啦， 系啊，都系嗰个年纪啫嘛。 如果又唔系 Christine 嘅话，不如有个人笠住个斗篷，见唔到个样嘅走入嚟啊。 系啊，更加系 主角 添啊。 嗰个人好有钱，冇人知道系边个嚟嘅。到最后嗰、那个拍卖会，我哋完晒成个去到个拍卖会度，佢哋想攞翻嗰个攞个音乐盒俾嗰个人嘅时候，又系揭开个斗篷，又系得个面具，咁又如何呢？即系令到件事系统一番啊！ 系啊系啊！ 而家咧就系呢啲就系啲典型嘅商业制作咧，想将一啲唔同而又都好似系有趣嘅一啲咁样嘅元素咧摆埋一齐。其实嗰一个位咧系你如果喺剧院度睇咧，嗰、那个系几正噶，因为嗰度咧佢话要拍卖嗰只音乐盒咁冇嘢啦，拍卖嗰个吊灯。 我記得咧，我睇個版本咧，當年咧嗰個吊燈咧係擺咗喺個舞台上邊，然之後咧到最後講完呢個故仔咧，一起個主題曲咧，個吊燈咧係慢慢吊翻上天，然之後時光倒流去翻幾十年前，然之後去翻當日排練緊。咁你諗下呢一個劇場嘅效果係好有型嘅， 係啊， 但係佢係一個效果咯。咁嗰個效果係相當震撼， 係啊， 就等於滅沙缸嗰隻直升機咁解 啊！真係喺你後面飛過嗰個感覺好強啊！ 咁佢要做咗咁嘅效果，咁而因為嗱，我唔係有心貶低或者點樣，但係好多時呢啲我頭先都話啦，如果你俾幾百蚊去睇一套戲，你聽到係一套 musical， 係一套音樂劇，你都會你諗住係希望有多啲嘅娛樂嘅元素啊嘛。咁你呢個娛樂元素喺呢啲地方都係喎，哇！人哋、 啊、 你睇一套舞台劇真係有個吊燈喺你頭頂度咁樣飛落嚟喎，咁樣， 係啊， 咁呢啲都係一啲有趣嘅好睇 嘅， 咁所以如果你講話第一場啊呢一個咧，嗱，我到而家我哋只可以靠估嘅啫，我又冇同阿 Andrew Lloyd Webber 聯絡過，係嘛？咁我唔知道佢係點樣嚟噶，咁但係會唔會係話，喂，去到嗰個位佈景設計話，哇，如果嗰個吊燈係咁樣，淨係用一次就係、是、嗰場咁樣飛落嚟嘅話，唔抵喎，不如用多次啊，咁樣會唔會係個佈景設計師提議嘅咧？又或者個導演見到之後覺得可以咁樣？又或者是 Andrew Lloyd Webber 睇完之后他觉得喂那个吊灯不如这样用，即究竟是鸡先还是蛋先，我们没办法知道、但是现在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败笔来的，其实就是个 prologue， 因为它可以没有了、所以可能还简单直接一点，即是我们直接看一个线性的故仔，那它现在的 flashback 是 flashback 得来呢，除了是有些吊我们引之后呢就没有东西了。你想想如果我都是做一套 musical， 一开始歌舞连场是一套 opera 来的，然后突然间冧布景跟着说有鬼啊，那我都明白的件事。 是。 我不需要专登有这些前设的，而现在这些前设呢是有少少系为咗俾个主题曲同埋俾个盏吊灯咧嚟做噶， 嗰个感觉 我 头 先都 讲 咗，连嗰个阿罗尔呢个男主角佢都唔需要系佢嘅，可以系任何一扎有钱佬，然之后围埋都得噶。点解呢个罗尔咁想喺嗰度投翻呢一个音乐盒，同埋投翻呢一个咁嘅吊灯咧？ 嗯， 点解系佢先？如果系要佢嘅话，我想睇到呢一个位置有解决咯。 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更加应该是 Phantom， 而家咁样讲。 是咪啊，即是我刚才讲个讲法，如果是有个人笠住蒙住面，冇人知道是谁，大家讲个话。 他是很想要返呢两样嘢，我咁爱 Christine， 其实是讲 咁。咁就可能仲更加正。 嗯。 即是可能话呢件事件已经过咗，当是200年啦，当是100年啦，当是2013年嚟嘅。2013年我哋去睇呢个戏，然之后有个人咁样蒙面。戴住个面具去投翻呢、這个，你唔知道佢系咪 Phantom 嚟噶？到最后佢哋揭开嗰块布，一样系用翻同一支揭开块布，又系得翻个面具。哇 ，Phantom 一路都冇消失过，咁、那个戏系咪仲有力啲啊？系咪仲劲啲啊？嗰、那个 Phantom 嗰个爱系咪仲大啲啊？ 系啊，系啊，咁多年都冇忘记嗰样嘢。 呢一个位系其中一个，我哋都未正式入去成个戏入边，就已经系一个其中一个，我觉得系少少嘅瑕疵嚟。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咁好啦，另外有一样嘢我好想讲下，戏中戏呢样嘢都系呢一个剧本上面会见到，因为咧，首先系佢个 background 已经系一个歌剧院啦，即系我哋行入去呢一个剧院入面睇嘅时候，已经用咗个环境啦，无论系头先讲嘅吊灯，定系 Phantom 无处不在嗰样嘢，其实都系好有名噶嘛。你觉得戏中戏呢样嘢，佢哋又处理成点咧？ 其实喺个剧本入边，戏中戏嘅位置最主要系三个啦， 嗯， 第一个位置就系 Think of Me， 系第一次个女主角。出嚟唱， 因为嗰个位佢原本系做紧一套戏，唱紧 Think of Me， 但系唱 Think of Me 嘅时候，同时呢样嘢亦都令到阿罗尔佢坐喺个观众席度，哎呀，我谂翻起呢、這、一个，即 系 有两个层次呼应紧，同时系做紧嘅，咁呢个系个设。计啊，设计得相当有趣，亦都系令到个戏咧有一只歌唱紧嘅同时，有另外一啲嘢发生紧，令到个戏推进，而唔系净系唱歌啊。嗱，呢样嘢头先我哋一开始讲话音乐剧呢一个媒介啊，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咧，佢本身有一样嘢最难搞嘅就系你点样令到啲歌系同时推进紧啊嘛。如果你话《Phantom of the Opera》呢一套音乐剧入边咧，其实有几只歌咧。 是好大嘅败笔㗎，係 呢 样。就讲嘅主题曲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是好大嘅敗筆噶嗱，我哋講翻嗰隻歌係邊度起嘅先？嗰隻歌咧係喺阿羅爾話約阿 Christine 去食宵夜，點知話兩分鐘後喺門口等，轉身走咗，然之後嗰隻 Phantom 就嚟到，跟住就叫佢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然之後佢肯跟佢走，一打開咗嗰塊鏡，即係如果你有睇過，你知我講咩啦？就是、有塊鏡，咁啊 Christine 望住塊鏡，打開咗，然之後就跟着 Phantom 走，就起歌 Phantom of the Opera 即係主題曲。应该三分零钟啦，我估吓三分零钟。嗰只歌，如果你哋有睇过舞台剧，发生咩事呢？就系只 Phantom 带住阿 Christine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搭船搭船搭船搭船搭船搭船搭船行行行行行，去到成只歌就系咁样，冇推进过嘅个戏。除咗系佢哋由 point A 去咗 point B 之后，个事件系冇推进过嘅。当然都有一样嘢嘅，到最后咧就系嗰只歌咧，如果你记得咧都几经典嘅，就系、是。最尾有一段就係 Christine 要唱粒好高音嘅，就係、是、Phantom 就不停叫佢唱，你唱俾我聽，你為我而唱咁唱，佢唱咗粒好高音嘅，嗰、那個都可以話係令到我哋見到就 Phantom 同埋 Christine 有一個關係嘅 development， 即係佢哋一向嘅 training 同埋到依家見到就我要你唱得好好， 係啊係啊，即係你可以咁講啦。但係嗰隻歌咧有一段好長咧，就係、是、你睇下啲歌詞，啲歌詞就係猛咁話，我有一個好大嘅力量，我係控制住你。你听我讲啦，然之后佢先就哎呀系啊，好好啊，我以后会听你讲，我又听你讲，完噶啦。但系 repeat 咗三分几钟啦，呢两句嘢， 嗯， 即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个戏系冇乜点推进。如果你睇下，不论我当年睇嘅版本啦，又或者系而家坊间大家好容易买到一个25周年嘅演出嘅版本咧， 系系系， 佢咧25周年嗰个版本咧，佢做咗一条桥，嗰条桥咧系可以升降嘅。咁你如果你睇下嗰个演出咧，你就会发现咧有一个好搞笑嘅台位，就系、是、由台左。阿 Phantom 拖住阿 Christine 走去台右，去到台右停低，跟住咧喺台右咧，嗰只 Phantom 又走翻过去台左睇个武士啊，又叫阿 Christine 又走翻过去台左，其实净系行咗行右，行咗行右喺度揾路，系冇戏发生过。好啦，跟住咧， 好想睇、啊， 跟住专登要嗰条桥出咗嚟啦。好啊，嗰条桥搞掂咗啦，到佢哋离开条桥啦，行咗行右行咗一次啦，匿埋咗啊，转景啊！嗰位轉景，然之後佢哋兩個喺幕後繼續唱轉景，就係要俾嗰啲蠟燭走出嚟。蠟燭嗰、那個轉景亦都好靚啦。嗱、 嗯， 呢個都係一個解決問題嘅方法嚟，就係、是、有好靚嘅轉景。咁啊，個轉景係好好睇嘅。轉完景，啲蠟燭出曬嚟啦，就喺、那個台嘅最後面就打開 ，Phantom 就撐船，就同阿 Christine 走出嚟，就去到埋到個碼頭度就落船，就唱埋最尾嗰段。 嗯， 成隻歌就係佢哋遊船河嘅時候唱嘅咋。嗰隻歌系冇推进过噶， 但系主题曲嚟。 但系嗰只系主题曲。 O K。 咁你谂下系唔系一个几大嘅败笔？因为嗰个败笔系在于边度咧？呢个败笔系在于喺编剧度，嗰只歌系本身系冇推进嘅。嗰只歌叫主题曲就系介绍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即系系个气势又好劲啊！你谂下 生活的环境啊，咁样 所有人一听到，净系听到佢两叭叭叭叭叭叭，就已经记得 Phantom of the Opera 几犀利啊！嗰个，但系好不幸地喺个戏剧上面嚟讲，嗰度系唔推进。 嗯， 大家每次去到嗰个位咧，你入剧院度咧，你都只不过系沉醉咗喺我哋听过，我好记得啊 Phantom of the Opera， 我净系听到几粒音，我就知道系 Phantom of the Opera， 但系个戏系停咗噶。 不過其實點解呢，即係而家睇返呢好多音樂劇，無論我諗起 Mamma Mia 啦，或者呢一套啦、啊、我哋都會記得佢哋啲音樂好好聽、可能有啲片段會記得，但係你唔會好記得成個 story 啊，嗰個 storyline 嗰個故事嗰條線係好清晰囉，點解會有呢個通病咁嘅、 我唔夠膽講話係通病，調返轉頭 有啲好好嘅，當然係 調返轉頭應該話呢，有好多時，即係我亦都好斗膽咁講啦。好多時做 musical 嘅人咧，佢哋係俾個音樂咧，即係遮住咗自己對眼啊。 嗯， 佢哋掛住啲音樂，唔記得咗個戲啊。咁可能係純粹係我自己 stubborn 啫，可能係我盲塞啫。我覺得戲就一定要有戲嘅。咁但係你做一個 musical， 人哋覺得喂唔係喎，啲歌好緊要喎。咁你將歌嗰個重點放大啲，咁我覺得 O K 嘅，無可厚非。始終我唔係一個專業做音樂劇嘅人，雖然我都好鍾意，但係我調返轉頭諗，呢一個媒體本身戲劇呢個媒體係冇因為你嗰個係音樂劇係歌劇定係粵曲而有改變嘅。你唔可能係因為你突然間咁樣，你諗下，有陣時有啲戲咧，無啦啦有個人咧，佢話：我不如我彈隻歌俾你聽啊！佢坐喺度彈三分幾鐘，佢咪停低咗咯？ 系系啊， 戏停低咗 啊， 所以通常编剧喺写呢啲位嘅时候，佢都要谂，咦，嗰三分几钟一定要有其他嘢发生紧啦。即系譬如系我弹只歌俾你听啊，佢用嗰只歌系 distract 佢，然之后系想喺身上面攞到其他资料嘅，咁嘅话个戏系继续推进紧噶嘛。只歌就唔会系纯粹一只歌咁样推进。当然啦，我头先呢一个唔系啲最好嘅方法嚟嘅，因为最理想系啲歌词同个戏系线性一路推进紧噶嘛。但系而家咧就系 Phantom of the Opera 呢一只歌咧就唔系嘅。如果你再讲落去讲埋另外一只我好中意嘅歌 Music of the Night， 系 嗱，我已经唔记得咗我上一次睇嗰个版本系点，因为我上一次睇嘅时候系讲紧十几年前喺香港睇嘅 Phantom of the Opera。咁但系而家我哋手头上，因为我哋要讲呢个戏嘅时候，我哋睇到一个坊间嘅25周年嗰个版本， 系啊系啊 ，Music of the Night。你如果睇25周年嗰个版本咧，又系同样问题，就系嗰只歌咧系。冇乜点推进嘅， 嗱嗰只歌嘅主要内容系咩先？我哋讲多 主要嘅内容就系佢话，诶，我可以俾晒最好嘅嘢你，你而家见到呢个新嘅世界，比如留喺度以后同我喺埋一齐啦，咁就 系 佢想说服阿 Christine 留喺度同佢喺埋一齐嘅，有动作啊，有动机啊，喺我哋嘅戏剧世界有动作有动机啊，但系你如果睇翻25周年嗰个版本咧，个导演咧都系拗晒头唔知点做，因为只歌有个一定嘅长度， 系 咁你而成只歌咧净系捉住佢话，诶，你留喺度咧，你留喺度咧，留喺度咧，留喺度啦，喂，好快就做完噶咯，冇嘢可以做咯，已经。咁啊，你而家睇25周年嗰个版本咧，我好希望咧听众大家一齐上网睇一睇，你会发现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就系咧，如果你斋听嗰只歌咧，嗰只歌系好优美嘅，写得。个唱法咧，亦都好自然，需要啦，一个好磁性嘅男人嘅声，好正嗰只歌。但系而家咧喺嗰段戏入边，你睇个录影咧，出现咧就系 Christine 咧，好想掂到嗰个面具，好似有少少想揭开嗰个面具。而阿 Phantom 咧，耐唔耐唱咁上一，佢一掂到咧，佢就转身走咗去喺度唱，令到只歌自己都打乱咗噶。 即系揾位喺度做啲唔关事嘅戏，其实依家 唔系唔关事嘅戏，嗰个都重要嘅，因为 系呢 只 歌系唔需要有呢段戏噶嘛。 系啊，呢只歌系纯粹系讲紧呢个 Phantom 点样去 说 服 佢留低啊！ 我真系好中意你，我俾晒，系个 action 系好清楚噶。喺我哋 嗰只个动机啦， 演员嘅世界喺导演嘅世界，我哋已经知道晒嗰啲角色喺度做紧啲咩，发生咩事，我哋已经知道。但系因为嗰只歌有翻咁长啊，咁你冇办法，佢系咁喺度，诶，我留喺度唔留喺度，留喺度好定唔留喺度咧？跟住个 Phantom 又猛同佢，你留喺度咧，留喺度啦，我乜都俾晒你，我乜都俾晒你，亦都冇得做啊！所以个导演亦都开始谂啲其他嘢落去，但系嗰啲嘢咧，亦都辗转咧，系害死嗰只歌嘅。 系咯，其实你就算硬冇嘢做，排练嘅过程啊，导演啊，演员都可以有，即系你个动机都可以发展落去噶嘛。其实唔系真系三分钟做唔晒噶嘛，同埋你仲要有歌去帮你。咁调翻转，你头先讲呢个，我揭唔揭你？面具揭唔揭你面具呢样嘢，可以系完咗首歌，有一个好简单嘅 moment， 有一个动机做咗佢咯，唔需要喺首歌度做。 咁亦都喺只歌之后，其实系 Christine 醒咗之后就走去揭咗佢嘅面具啊。 系咯，嗰度咪有段戏咯，其实已经。 咁但系因为你好难嘅，你谂下 Christine 嘅角色点做咧？佢由一开始，哎呀 ，Angel of Music 啊，佢就系我嘅天使啊，一路跟佢去咗嗰个咁样嘅迷宫，去咗佢住嘅地方，然之后，哎呀，佢又对我好啊，等我揭咗佢面具先。即系唔会无端端噶嘛，咁所以喺导演上面佢亦都揾，因为个戏入边冇交代啊，冇位俾我哋见到 Christine 原来一路想知，其实佢系咩样嘅咧咁样，我又唔知道点解佢咁想见到嗰个人系咁样。如果有个人，我唔知佢因为咩原因啊，佢戴住面具唔想你见到佢个样嘅话，咁你又咁尊重佢嘅话，咁理论上你唔会无啦啦走去揭佢个面具啊。咁但系总之。讲古就唔好博古啦，呢个位总之就发生咗咁嘅事。 啊，博或者系唔同嘅处理嚟嘅啫，不过真系估唔到歌星命一个咁经典嘅剧目咧，都可以有唔同嘅角度去睇。今日咧就学识咗睇呢一个剧本，但系咧我知道我哋未讲晒啊。咁各位听众咧，希望你哋都可以咧攞翻呢个25周年嘅版本或者其他唔同嘅版本，我哋去睇翻呢个剧本嘅时候，用你嘅角度去睇翻。咁好啦，我哋而家听埋头先阿初你讲嘅嗰首歌《Music of the Night》啦。咁啊，多谢阿初，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